见机点。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四环红领巾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望河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现在打开话筒之后，我觉得状态好多了哈。 是，就是没有打开话筒之前，我们俩是一个是饿，一个头疼。 对，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每一次打开话筒的时候，都会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给大家呢？以往大概大家能感觉到的都是我们两个主持人，这个精神饱满。 就是怎么每天那么欢脱呢？ 这是下班的点儿，正常人谁会这个样啊？基本上大家都是相对会比较疲态，会有一些疲惫啊。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第一首歌曲能帮大家来浇灌一下心情。 我们要真实一点吗？好累啊， 好疼啊， 好饿啊。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补充一下能量啊。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今天是2018年的5月17号。 嗯， 为什么这一天会有饿的感觉？ 怎么了？ 我要吃 吃货节吗？ 嗨，好了，来给大家这个加点动力啊。下班的路上也不要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 对，就是如果说下班路上心情有点枯燥的话，希望这首歌可以点亮你的心情。 这条路我自己遇见他，遇见你是生命的回忆，总在我耳边呼啸呼啸而来，散发着它的美，阳光灿烂在现在，就是现在，一切都要抛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为何放不开。 Beautiful girl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美丽的未来。迎着风，一个人，风在动，就像爱，多少爱，多少恨，别无奈，别感慨，风在我耳边呼啸，呼啸而来。散发着它的美，阳光灿烂在现在，就是现在，一切都要抛开。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world, beautiful song, 为何 开场我们送上来自杨坤带来的这首 Beautiful Song， 其实是我认为在杨坤的所有的歌曲当中呢还算是挺不错，但是我一直没有被大家发现的一首好歌了哈。 是，也是出自牧马人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 对，因为轻摇滚。今天是一个在雨后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清新的傍晚的时间啊，因为好像下午的时候掉了一些点儿啊， 对 吧？ 所以呢，这首歌曲希望阳光灿烂，就现在。嗯哼。 顺便要祝贺一下旁边的这位我的搭档生日快乐，据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有、 哎、什么有？你自己说的好吧？有什么？ 这个该许个愿吗？ 哎，这个在节目里面许愿可能就不太合适了，自己可以悄悄的来许个愿，并且祝福更多的在这一天，在五月份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大家都能够生日快乐，好吧 ？Happy birthday！、嗯 你这挺会挑日子啊，五月十七，五幺七，五幺七， 是有多爱吃啊？ 充分展现了你的个性啊，对啊， 吃货心情。 而且今天这一身打扮看起来是应该是有个 party 啊，哈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沾点喜气啊，吃个蛋糕什么的。你不打算送我们一个蛋糕吗？ 我可以就是，哎，我可以送一个蛋糕，然后抹在别人身上吗？这是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必要的一个气氛， 就是走哪儿摸哪儿是吧？是，别这样啊！我们这样，你过生日，咱们别说让大家来祝贺你，这样不太好啊。毕竟我们这是一个，是吧？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我们不能这个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祝贺生日啊，这样不好。那所以你。罚你请大家 吃顿饭 吃蛋糕，罚你给大家发几个小红包。 可以啊，今天就是等一下答对问题的朋友，我就会给大家发哦，选取一到两位的朋友给大家发9.9元的红包，好不好？ 你要问一个什么题？现在就抛一个问题 吧，5.17元，好不好？ 可以啊，嗯，那你抛一个问题吧。 思考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告诉大家。 好，这问题还用想吗？ 问题还是需要深思熟虑一下的， 好吧？ 毕竟不是小手笔，5.17元呢。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歌就是唱到今天的，今天是星期四 ，Thursday。Morning news, the coffee's getting cold. Thursday again, yeah, this is getting old. The clock at work is always slowing down. My desk's a boat running aground.Thank you. birthday。 好了，你的问题想好了吗？ 这个问题特别简单，就稍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做客嘉宾。嗯，这个做客嘉宾呢，他们是一个富含维生素的一支乐队，他们是谁呢？ 嗯，这个好难猜啊，好好想想。我可以提示大家一下，富含维生素，然后我们听的乐队的名字里面还有一个果字，这个很简单了、 太简单了， 回复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我们会送小红包让爱科发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爱科。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最近有什么演出。先来看胡德夫民谣音乐会本周日啊，就是5月20号天桥艺术中心。 嗯， 为他算是大器晚成，因为2005年才发了自己的第一张的个人专辑，但是当年在当年就已经入围了这个金曲奖6项提名。 嗯，而且获得两个奖项。山谷独呼唤巡回演唱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利用科技手段在室内音乐厅营造出了大自然的效果，可以让很多观众沉浸在一种充满诗意的氛围当中。 还有一个音乐节，这个是2018的MTA 天墨音乐节，明天开始连续3天在天墨自然风景区来开演了。 嗯，今年的天墨音乐节请到了李健、李荣浩、还有毛不易、赵雷、满江，还有二手玫瑰和后海大鲨鱼等等音乐人参加其中。 哦，这个地儿就是天墨，其实是离北京算是挺近的一个自然风景区了，也就90多公里吧。戈壁、沙漠、湖泊都有那种自然景观， 就很符合这个音乐节的气质啊。所谓 MTA 什么意思呢？就是 Music、Technology 还有 Art。 对，三大元素吧。 三大元素。 好，我们听李健的这首《日落之前》。 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就像你曾告诉我，亲爱的，这一切还不算太迟。 喂，疫情多严，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刚才抛了一个题目，是今天啊，因为我们那个推送可能时间，我觉得是忘了更改了昨天晚上做的一个推送啊，所以是今晚啊，这个乐队会做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对，他们是谁呢？是一支富含维生素的。 好，这提醒的太明显。赶紧把乐队的名字发过来，就会收到，有可能会收到。我旁边的这一位啊，送上他这个生日礼物给大家啊，小红包， 就是小红包，我们选取这个最快和中间的一位朋友， 两位啊，一个送5.17元是吧？ 对， 是意思啊，好嘞。然后呢，这个乐队好像明天也会有一场演出啊，在北京，大家可以去关注，因为你们回复关键词啊，回复他们的乐队名字，如果正确的话，也会收到推送啊。好，我们来看看，继续推荐话剧《浮生》，今晚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国画出品的正剧啊，讲的是在秦始皇那个焚书坑儒的年代，然后呢一些儒生呢啊，这些儒学家呢浮生啊，他用这个奇特的方式将儒学的经典尚书保存了下来，反正就是这样的正剧啊，推荐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呢，浮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就秦朝之后呢，汉文帝寻遍天下，想了解这个找到这个了解尚书的人，但只有当时97岁高龄的浮生一个人了。由于他非常年迈，所以他说的话别人基本都听不懂，就由他先转述给女儿，然后女儿再转述给晁错，才让尚书得以保存。 对，所以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啊。好。爱尔兰替代舞剧《命运之舞》今晚世纪剧院，这就是继《大河之舞》之后呢，爱尔兰替代舞的剧作。既然叫命运之舞呢，当然它其实反映的也是爱情所主宰的命运的故事。真的是可以通过舞蹈的形式去展现就是人性当中的那种我觉得那种欲望的部分啊，压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 我觉得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话呢，可能就会非常的淋漓尽致了， 对，更痛彻心扉一点。所以呢，如果喜欢命运之舞或者大河之舞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 好嘞，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音乐时间，一首好歌的时间，留给我们的记忆，或者说我们的年少时光哈。 还有让我们想起了故事的小黄花。 但是呢，就是你不要老是说，哎呀，以前的歌多好听啊，现在这个也不要去对比哈。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的那样一片晴天啊，也有不爱我就拉倒的情绪。 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瓣的那一天，

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没事，今天过生日的小雪啊，艾科。那今天呢，也算是还挺大方的。这个其实不太像，就是啊。 怎么了？就是那个在生日这天我发钱吗？ 因为我见过很多啊，就是跟你生日差不多的一些朋友，他们都还挺。 啊，我懂了， 明白我想说什么吗？ 突然秒懂你的意思， 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所以今天你要大方一把吗？还是你平常就是一个大方的人？ 嗯，你说今天晚上请你吃顿大餐吗？所以铺垫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对对，我就不去闪亮了。那个你先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再问一遍好不好？嗯， 今天呢有做客嘉宾，他们是一支乐队，而且这支乐队呢是富含维生素的一支乐队，他们是谁呢？ 嗯，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年龄的名字发到我们的白洁 FM。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啊、还有收到推送啊，他们在六点钟就会做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了。好，我们来听一个英伦的摇滚乐队啊 Cheers。 I was walking along in the sun taking pictures of everyone and there's something on the tip of my tongue、oh. Well it's easy to see from afar 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嗯，第29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呢应该是6月23号会在台北啊，就是昨天呢这个入围名单已经是正式揭晓了。 嗯， 包括像林俊杰凭借伟大的渺小，张惠妹凭借偷故事的人分获6项提名。 另外呢，最佳男女歌手方面，陈奕迅、李玖哲还有徐佳莹、彭佳慧等歌手都有入围。 对，包括一些内地音乐人，像这个郑兴啊，还有像李建清啊、常石磊，他们也有入围哈。 是，嗯，同时呢，本届金曲奖还宣布说，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将颁发给歌手苏芮和已故的贝斯演奏家郭宗韶。 嗯。 对于没有能入围这件事情，孙燕姿她昨天晚上表示说，因为之前那个专辑啊《跳舞的反骨》嘛，然后呢，她其实不会因为这个落选呢、啊、失去这张专辑在自己心里的价值。然后她还说，我不会让她销毁每天每夜的努力啊，也不会因为落选啊而让我不识他人的成就，而是让我更固执自己所谓的美好吧。 不过呢，其实本届金曲奖的评委主席陈子鸿就说，其实孙燕姿和 Aline 一直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但是投到最后，其实他们都有在名单里，但是呢，一开始没有提出这个增额的要求，所以投完票之后，就为了公平起见，就不能再往回找不了，就因为票已经完全投出来了。 反正他有一个自己的评选机制，我们就不就是赘述这个机制了。反正看到结果之后，发现孙燕姿微弱的这个差距没有入选，很多评委也觉得很遗憾啊。 但是知道这样的经过，会不会让孙燕姿或者粉丝的心里些许有点安慰了呢？ 啊，对，就是会知道说，哎，就是他是经过很，怎么说呢？这个一个评审的一个机制，然后呢，大家又很头疼，很伤心，没有能够让他入围这件事情啊，伤神。对， 据说这个悬殊非常的微小。所以我们稍后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吗？ 对，我们就听他这张专辑里的一首吧，挑了一下。觉得这首呢还是在他这个跳舞的反骨当中比较像他以前的那种作品的风格的、好吧，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他其实也是唱到了一些女生的不同的一些状态，然后把它做了一些排列组合。 来自孙燕姿《天天年年》。 墨色的云下，女孩生日那一天，湛蓝的青春，国中毕业前一天，橘红的晚霞，女人失恋第一天，那天那年，可多像一眨眼，雷声的瞬间，走来飞走的麻雀，无声的孤单，老是让我想好远，笑声的背后，可能会有人失眠，听着眼泪碰撞世界，但我们一边走路一边纪念，但一不小心又把一天走成一年，被时光当纠结，每受一次伤学一点，很久以后再去怀念， 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欢迎回来，夏天版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就还是戛纳电影节。这两天包括我们的白话娱乐其实说了好几次了，因为虽然这个我们前两天说了那么多，但是呢因为电影节还在继续，就这几天呢，这是开玩笑的说，各路妖魔鬼怪走红毯的消息还是不断刷屏。 对， 你看人张震，人是那个主竞赛的单元的评委，是吧？走红毯天经地义。他明明黄晓明也都是带着作品来的，也算是师出有名。 对，但是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比较奇怪的人去蹭红毯，就显得很奇怪了。比如说昨天呢，在戛纳的红毯上突然出现了 Michael Jackson。 怎么什么情况啊？虽然化了浓妆看不清楚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但是呢旁边挽着这个女搭档很明显是中国的面孔。结果就有人迅速认出这位 MG 就是中国的一位 Michael Jackson 的模仿者，微博上自称是什么亚洲MJ 的亚洲第一专业的模仿者啊，中国什么关注度最高的模仿者 啊，口气不小。 对啊， 真的。不过呢，他装扮成 MJ 蹭红毯引起了国内很多网友的热评啊，因为他对这个逝者有点不太尊重。 就是说怎么把人都丢到国外去了呢？ 哎呀，不过还好啊，戛纳红毯的摄影师见多识广，早就见怪不怪，对他是一脸茫然并不感冒。所以对于很多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朋友来说呢，看到那样的场景未免会觉得有点 生气。 生气，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听到 Michael Jackson 的歌，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他，你要是真的是模仿的话，我觉得还没问题，但是你要非要跑到那个地儿去秀一把，我觉得实在是 给自己来涨粉了。 对，真是这样的人其实挺多的，我们就不一一点名了啊。反正说一个网红主播吧，竟然也去走红毯了。 他还表示说，为了这次走红毯，准备了好几套衣服，各种造型。不过网友对此并不买账，认为说网络主播和电影没有半点关系啊，纯粹就是蹭热度。 对，你要去个什么啊？什么？比如说整形医院办的什么红毯？什么？红毯是？有点狠是吗？今年其实中国军团的戛纳红毯之旅不但刷新了时间记录，还有年龄的记录。 嗯， 就是那个六岁不到那个阿拉蕾居然都去了。哎呀， 除了走红毯，阿拉蕾还身穿这个名牌童装，在戛纳的海滩摆出各种这个俯脸啊、回首啊、回眸这种各种 pose。有网友就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六岁小孩子该有的表情和姿势啊！ 哎呀，真是小小的年纪就让父母就这么去过度的消费，其实我还真是挺替他心疼。 俺们摸见一个葡萄树，俺们那嫩绿的刚发芽，我又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树拉上两只黄鹂鸟，啊嘻啊嘻哈哈在笑他。成熟还早得很呐，现在上来做什么？他哄我哄你要不要笑？等我爬上他就成熟了。 有人说老板你的鼻子，我的鼻子怎么了？我这纯天然的， 是真的， 好不好？ 是真的， 对，绝对真的。 要不我帮大家试试打一锤？ 哎。我就看在你今天生日的份上啊， 就生日未大。 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你最近发现什么，因为有一道预热题在今天的王牌新发现，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奖金已经继续累积到了。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北京的胡同里藏着各式各样的创意小馆，而且屡屡花样更新。就在叉二胡同有这么一家创意首饰店，一切的初衷都始于一个猎奇的想法，如果用每个人的身体特质翻模做成实物会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身体记忆。他们家每一件的首饰都源于身体，真正的只属于你一个人。这家店的老板管自己的地方叫做诊所，因为他会用特别的方式去帮你看诊，无论是鼻子、嘴、耳朵还是手，这家诊所都希望能通过复制身体的不同部分记录下每一个人的故事，让这些有趣富有深意的首饰变成一份拥有情感的珍贵礼物。当你来到这儿，打磨过的木梁和室内的柔和灯光会给你一种温馨感觉，但是呢，屋子里却布满了医疗用品。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定制医生会在针对你的陈述来记录相关病情，目的就是复制你的身体，了解你的需求。这是一种服务，也是一种来自创意的反差效果。那么为了保持创意新鲜，这里定期还会举办展览和沙龙活动，一起打磨想法，一同记录生活。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查尔胡同是在大石栏吗？ I hope you are. You made me happier than I've been by far. Somehow everything I own smells of you. this moment, it's all not true. Do the things that you always wanted to. Without me there to hold you back, don't think, just do. More than anything I want to take a glorious bite out of the whole world. 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桥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嗯，好了，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要再提一遍了哈。 就是刚才提到的陈二胡同是在大石栏吗？是或者不是呢？ 对，你可以加手机号哈，发到白杰 FM。待会儿呢，问你问题的人可不单单是我们了，因为我们的嘉宾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我们要揭晓一下刚才的这个问题答案吗？ 正确答案：富含维生素的这支乐队，明天就要在北京演出的乐队，他们是 果味 VC。 耶、yeah, ，他们已经来了，那准备好，待会儿我们会有现场的一个聊天和这个音乐的 live 的这个过程啊。嗯、所以呢，大家别忘了来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稍后6点档，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王牌大来宾果味 VC 乐队。 早不晚的青春，理想欺骗了我们。Oh, come on, come on， 想让我认输。早不晚的青春，理想欺骗。

们来欢迎一下果味 VC 乐队。 欢迎。 嗨，大家好。嗨，我们是果味 VC， 我是主唱刘子涛， 鼓手杨林， 贝斯李小泉， 吉他小川。 终于来到了九七四了。哎呦， 什么终于来？就是终于再次来到了九七四。 不，排了好几年了，排这队，你不知道。 真是啊，这是拿号了是吧？ 拿号，终于摇上了。 对，前面排的是周杰伦啊， 对对对啊。 突然有一天想来的时候，你还叫我分单双号了，我特别失落。 哎呀，我们其实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们基本上是隔一段时间见一次。我记得我上次跟你约的时候，我就说，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 发专辑 之后，咱们必须得再来一回，是吧？嗯， 对，嗯。然后正好就发了专辑，然后而且明天正好有一个专辑的那个新专辑的北京的首演。 哎，真的。 然后就还是那个就赶紧来吧，还是得 就赶紧来吧。 今天会有很多福利送给大家吗？ 嗯，我们带了 CD， 然后那个带了门票，然后还有带了四个人。看着谁就把谁带回家了。 而且你知道，除了子涛今天穿的跟我差不多之外，其他三位这老艺术家就都特别会保暖啊，真是。 我们都比较会养生， 养生跑 客吗？你看麦子都搁着那枸杞的和那个杯子， 啤酒里面泡着枸杞就来了。 对，啤酒是没有了，只有枸杞，干枸杞。 真是造不完的青春呢。 对，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关注一下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电铃杰，有什么问题抓紧先发过来。 对，我们这样哈，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呢会有一个电话要接入，因为我们的一个听友正在等待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今天我们一起来问好不好？ 对，现金已经累积到300块了呀。 好吧，那就等待一下，看看今天接入电话的朋友他会是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果味 VC 的话呢，别忘了一定可以通过白杰 FM 来留言给我们，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翻译过来叫什么？接招合唱团啊 ，Take That！ 对，这首歌叫《These Days》。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果味 VC 乐队，带着他们的新的专辑，包括马上在北京进行的演出。今天呢，我们现场也会有一些福利送给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 对，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此时的福利依然是我们的白给100块，我们听友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嗨， 哎，你好。 哎，你好。哎，好冷静啊。对，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 怎么称呼你啊？ 你叫我小孙就行。 啊，小孙孙玉是吧？小孙啊。 啊，对对。 为什么不是老孙啊？小孙。 看，关注我们节目的时间也不是很久。 对，就今年、 啊、挺挺远的。 对，今天除了我们问题之外呢，还有这个果儿 VC 乐队，我们一起来问你。 嗯 啊、加油好不好啊？ 哎，好 啊，放心啊，题不会特别难啊。今天第一道题、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乐队，它是叫果儿 VC 乐队吗？ 对啊， 啊，就 这么简单，我赶紧我也打一电话去，一百到手。 这开玩笑， 开玩笑，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嘛？是吧？哈。来，第一题，我们让主唱刘子涛来问来。 哎。铁观音是一种传统名茶，请问铁观音原产地是在杭州吗？ 什么？ 是。 是不 好吧？ 是不是我误导人家了？ 你什么都没说。 关键是问完问题之后，听众答错了之后，我看到主唱的脸上有点尴尬的表情。 怎么回事啊？第一位听友这么快挑战失败。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不知道电话能不能接进来，我们试试看。嗯、那小孙，抱歉了，那个今天就只能是先到这儿，好不好？不过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的福利， 谢谢 因为我们稍后可能会有机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看果儿 VC 的他们的这个演唱会，好不好？现场的 live。 好嘞，好嘞，谢谢。 OK， 谢谢， 再见，拜拜。打给下一位朋友，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白给一百块。据我们的这个导播姐姐刚才跟我们说接下来这位听友状态很嗨，可他也没有想到电话会打通。来看是谁。 Hello 你好。哎，你好你好。 怎么还有两个声音呢？ 到底是谁？哎， 快点提声。Hello。 嗨，怎么称呼你？ 你叫什么？ 我叫宋玉言。 小朋友 啊， 小朋友也来了啊。哎呦呵，小朋友平常听这个听摇滚吗？听不听狗儿 BC？ 我们要从孩子开始培养一些新的歌迷啊。 好好好， 对，吃狗儿 BC 可以吃点。 好，今天是白杰、艾科还有狗儿 BC， 我们一起来问你这个问题，你们两个人一起加油好不好？小朋友也加油。 好的， 加油。来，还是第一题，我们还是让 我来啊， 子韬再来一次。 嗯，电影《复仇者联盟三》正在热映，电影中的大反派收集了六块无限原石，请问其中灵魂原石的颜色是橙色吗？ 是吗？ 随便答吧。 是还是不是？三二一，请问。 不是，不是。 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一个杀手，《复仇者联盟》的杀手。 大反派，我 是大反派，大反派。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再见，再见。好了，今天两位全部挑战失败，我们就不接第三位电话了，因为有很多要聊天的内容。 嗯， 所以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到此结束，奖金继续累积到明天变成 400块， 那就等待明天了。 明天我也打电话了，因为你这几道题后头我都看见了。 明天这点儿你们应该在演出吧？准备演出了吧？ 没有，我们不演出了。我演什么出啊？答题很重要。 加油！ 自由行，一切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 泛白的浪花 留恋在碧蓝海边，初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玉容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我今天就准备这么多道题，我就这么问两道，我觉得特别冤，你知道吗？不行，我要问杨凌。那个在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里面，有一位华山派的高手，号称君子剑，请问他是左冷禅吗？直接把正确答案说出来。 都学会抢答了。 对，你看这我钱都是给你们准备的。 打电话的。 对，看明儿谁能把我们的现金红包带回家。好嘞，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VG 在他们的专辑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叫做 带我回家，明天也会演、 哦、会现场演这首歌吗？啊，现场会，大家会大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什么街头暗号，就是到这个地方应该是大家会跟着跳起来， 就肯定跳起来、 哦、对啊， 哦就跳起来 啊，像那个 Blur 那个就是那啊哈那一下那样、嗯、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耶、yeah, 带我回家，先听一首啊，今天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带着家伙来的、嗯、就是今天待会儿我们可以有一些现场的一个版本、嗯、现场的这个 live 的版本，不过我相信明天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的热闹的一个场景， 因为很久没在北京开过专场了、 真的、啊、这次 有20年30年 啊、差不多想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纪都还小， 还没生的那时候， 我们在幼儿园一块儿是吧， 这算是第二次的巡回是吗？ 这次 是第二季，应该 第二季， 因为专辑以后会巡演嘛、嗯，然后是春节以前有，春节以后有。 之前你们去过一些地儿了，已经。 其实去了十几个地儿了，已经、嗯。然后主要是为了北京这场积累嘛，啊、但是北京之后还会有别的城市。 啊啊、OK， 但是回到主场自己的主场了，我相信可能继续的能量是不一样的， 心情会不一样，因为那个亲朋好友都在这儿嘛， 是 就怕在家门口跌了范儿。 所以今天我们也带着我们娱乐做王牌的这些亲朋好友，大家一块儿去瞅瞅啊、嗯！我们给大家一些福利，其实只要回复一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果味维 C 到白金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哎。我刚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关键词了，但是关键是果味维 C 呀、啊，不是没有儿化音。 果味儿，你为什么把这个都念出西北味儿？我真的特别不明白，你说果味维 C。 因为有很多朋友发来那个儿化音的那个是收不到任何回复的 啊。啊，对啊。果味儿不行，果味，果味啊， 对， 果味 VC 啊。好了，继续回到娱乐做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今天的来宾就是我们的果味 VC 乐队，再次欢迎几位， 欢迎。 哎，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先来介绍一下主唱刘子涛啊，一直在说话的这个， 我就是一个话痨， 对，你是经常来就是客串第三 DJ 的， 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就是当个 DJ 嘛，电台的，但是一直没成功，所以一般到了电台我嘴就不会再停下去了。 好，今天看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几档节目、啊， 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别的成员都来了嘛，鼓手杨林说两句吧， 对， 我知道小刘复读机 怎么 复读机 一直能不断， 然后还有贝斯手廖全、嗯、 对，我就是那个比哥哥高一点帅一点点那个弟弟、嗯、 然后哥哥来了， 哥哥怎么不说话呢？ 哥哥不说话，哥哥他就会弹琴， 太酷了。 哥哥一般是不怎么说话的、嗯、对， 一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在透过这层玻璃看到哥哥的时候，我就已经收不住我自己的惊讶表情了。 怎么着？ 就是、你是爱慕还是怎么样、啊、 尤其这个就是人还没有看到正脸的时候，我已经先看到发型就被吸引了、yeah. 对，哇， 果味 VC 非常标志的一个发型， 对对对， 就头发先进来。 但是明天现场我估计会很热闹，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先从专辑开始说起。嗯，新的专辑其实之前你们也准备挺长时间了，因为我记得你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完全弄好。 上次是刚开始录嘛，嗯嗯， 然后这张专辑距上一张应该也是很长时间，上张我们13年出的，13年底出的， 对。 然后这张是17年底出的。其实我觉得创作这个专辑对乐队来说还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歌手嘛，自己得写， 是， 然后得找灵感、 嗯， 实在没灵感了，我和贝斯手还得分个手，然后再找灵感 的啊，再复合一下什么的、啊。 对，因为生活不能太平淡，平淡就没灵感了，对 对 是吧？ 那张专辑创作的初衷是什么呢？ 嗯，其实我们因为这其中有一首歌叫《造不完的青春》嘛， 对， 然后我们就想找着那种就是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刚拿起吉他去玩摇滚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我们做了太多年的音乐了、 嗯， 我们想把这张定义为玩摇滚，就随时随地都能唱。 嗯，其实那次其实我记得应该就是带着这首歌过来，然后 对， 就大家都特别喜欢。然后我还记得那次聊的时候，其实这首歌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去掉了很多特别复杂的东西啊，就是反而是有一些回到一些很本真的，对， 嗯，就是反正有点像大学刚毕业的那个学生乐队写的歌， 对， 倒退回去了。 你就是想说你们几个都想凑凑年轻人的感觉状态呗、 不要说这些实话， 哎、好 吗？ 好累。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微信来这个看看我们的推送啊， 嗯，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果味 VC 啊， 嗯，果味 VC 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明天有场演出在应该是在糖果吧， 糖果就雍和宫那个 三层 啊、 哦，层数就别说 啊、嗯，层数 都有电梯 啊、哦，好吧， 是不是在糖果门口这不至于 这儿有黄牛是吗？ 不用找那个啊，来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就行了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白色羽毛》，一个全新的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白色羽毛2017》。 嗯， 之前来的时候还没这首歌呢。 嗯， 然后这首歌其实我们因为去年有新的成员加入，李小川嘛， 对，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加入了， 嗯， 然后带给了新的 VC 新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其实就把去年定为我们一个新的起点， 对、 嗯，所以《白色羽毛》加了一个后缀叫2017。 对， 我们。可能有一个冲想，如果到了60岁的时候，我们在舞台上，然后唱起这首歌，下面这首歌《白色羽毛2017》，所以希望我们到那个时候还能记住去年年底这个出这张专辑的时候的场景。 算下60岁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3天吧。 我先那个祈祷一下自己能撑着啊，撑住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电台 DJ 会是什么样？我的天哪！我们听听看这首歌吧，好吧？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新的一个、 嗯、新的一个里程碑吧，算一个起点， 重新一个出发的感觉。我们这个对于这首歌呢，我们的这个女 DJ 啊也做了一些准备啊， 是 你什么问题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问一下啊， 就是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就从名字的开始看、 嗯、 白色羽毛，其实男生以这个羽毛很细腻角度来出发的话还挺少的， 嗯， 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白色羽毛在空中飞， 嗯嗯， 就算翅膀已碎了，留下的弧线已经完美，就是那种羽毛往下面飘的那种感觉。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对、 啊。然后有起有落，然后但是过程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可能这个羽毛非常好看， 哎、 但是它终究会掉下去。 对，真的。你这个让我想到那个《阿甘正传》里面那个，就是那个、 嗯、那是一个那个灵感，那确实是灵感。 飘起哦，真的是、啊。 那真的是灵感，就是在那个白色羽毛在空中飞嘛。 对对对。 就算翅膀已支离破碎，留下的弧线已经完美。 嗯。你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啊，我一直以为你要问，哎，哪里可以买到这个白色羽毛的衣服？ 那 我错意了，不好意思。这样啊，我们其实明天在现场是可以听到很多你们在新专辑里面、 刚才放的歌都会有、 嗯、啊。 还有呢， 然后还有，因为我们出过4张专辑之前、 嗯， 所有经典的老歌应该都在明天会唱。 那你们今儿唱点什么呀？ 今天肯定是先把那个《造不完的青春》，我觉得得唱的。 来， 因为你上次约了嘛。 上次约了，对，我得跟唱一下。 那可以吗？ 可以。 那把假唱那麦克开开。 这好嘞，加点那个声音啊， 准备开始 那个和声有没有和声啊？ 音效。 准备好了吗？ 走了， 走了啊！造完的青春是吧？ 生是水吗？躺在房屋的正中央，我看着月光，城市睡了，黑夜白天都是在被孤单伤害。我是枯木，飘过一座座大桥，朝夕在我到你身旁，还是曾经的热血，造不完的青春，理想欺骗了我们。Oh, come on, come on, 别想让我认输。造不完的青春，理想欺骗了我们。Oh, come on, come on, 再见吧。那些秋天独自走上遥远路，生不平凡。那些秋天是否还在寻找着自由的心？我是枯木，飘过一座座大桥，朝夕在我到你身旁，还是曾经的热血。造不完的青春，理想欺骗了我们。Oh, come on, come on, 别想让我认输。造不完的青春，理想欺骗了我们。Oh, come on, come on, 永远这热血。 造不完的青春， 我刚才是几乎是整首跟着一起唱的， 对，只是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有托， 对，对，绝对是托。我跟你说，虽然我明天可能没有办法去现场了啊，但是今天算是提前感受一下，现场会有很多人跟着你们一起大合唱的。我觉得， 对，你比如现场我们一个人对着几千人唱，然后到今天我们是四个人对着你俩人唱，你看 这个票多少钱？这个啊，值了啊。其实我跟你说，这首歌为什么会好，我喜欢的是原因就是，我记得在去年有一个晚上，然后我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当时刚好就是听你们这首歌，在五环还是四环不记得了。 你听说的是那个五环 我、哎、突然觉得，哎，就是好像注入了很多的一些能量感。 对，因为这首歌曲就听起来特别的热血沸腾、很意气风发的感觉。 有很多的歌，不知道这歌明天会不会唱啊。这歌我记得上次我们也其实特别介绍，这小泉弄的这歌啊， 《生命之花》。 对，也是挺有意义的一首歌。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此次演出由丹麦歌剧导演卡斯帕·霍顿领衔的主创团队打造，旋转的舞台将民歌手歌唱大赛的台前幕后有机结合，人物的造型、服装处处体现着导演在细节上的构思。再来关注即将率领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的芬兰指挥大师尤卡·佩卡·萨拉斯特，荣获过多项国际大奖，是当代西贝柳斯的最佳演绎者之一。5月27号，尤卡·佩卡·萨拉斯特与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为北京观众带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以及乐迷喜爱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最后我们再来看张碧晨在北京举办极光演唱会发布会，透露演唱会上将会有之前没有曝光过的专辑里的新歌，另外自己也会将以前大舞台上唱过的歌再度演绎，还会翻唱一些以前想唱还没有唱的歌曲。另外他还透露自己接下来会参与一些真人秀，已经有一个半的节目提上日程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四环南沙窝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王牌。 据说你们这首歌的那个 MV 好像还挺讲究的。 对， 这首歌拍的 MV 反正我们印象是最深的，因为在冬天最冷那段时间、然后导演非要跟我们来一镜到底。 我知道你长镜头那个 长镜头，昨儿 我们还说这事儿、太难了 太难了。然后那个拍错也不算拍错吧，因为 得走位嘛。如果没看过这首歌 MV 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首歌叫妈妈我要回来了、妈妈我要回来了，然后double 两遍，然后反正你看着就知道特别难那个， 对， 因为你走位，然后它设计的好多特效，它得在那个特效的前提下走那个位置，所以我们冬天最冷的时候在外头走了得有 几十遍 了，一天 走了一天， 完了太阳下山我们就下班了， 反正用到最后一条。 王林的意思是说，走到最后大家都喊妈妈，我回来了， 要 回家 去了。 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啊，在专辑里面还算是挺有特色的一首作品，《妈妈我要回来了》。 我们是为死亡而出生的，但我知道，欢笑又改变不了这世界。装扮成精致的疯子，傻笑着享受身边的虚伪。我想采取上天的光，透过珊瑚海找到你身旁。当我知道，鲜花 在拥有后慢慢凋谢。装扮着精致的疯子，傻笑着享受身边的虚伪。我想在去上边路过，透过珊瑚海找到你身旁。 其实母亲节也刚过去没有多久的时间啊，就是这首歌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个母爱的部分吧，应该说有这个部分。因为其实中国人我觉得其实会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怎么说一个状态，就说你看我们往往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包括心情， 哎呦我的妈哟， 哎呦我的妈，是一个，所以是一个很不自觉的一个状态啊。 是， 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你们这张专辑里面比较有特点的一首歌了， 应该是专辑的第一首歌吧。 对， 就是跟以前 VC 风格又接近又突破的一首歌。其实歌词来说，就是我觉得多大的人内心都会有脆弱的那一点， 对， 哪怕你是再成功的人， 对， 哪怕你是学生，然后有时候其实再想想，真正心疼你的人，可能。 就只有自己的亲人， 对， 少，很少。 然后所以，哎呀，妈，我回来了，就是大概这意思。 所以你刚才你看《生命之花》其实是不说我要告诉你说要有一个坚强的一个状态、啊、这首呢是有表达一个脆弱的一个部分、白色羽毛呢是那个漂浮的一个状态。 哇、白老师真是把我们分析了，现在是、 有没有唱片文案、还缺吗？ 好 有人说对于妈妈最好的交代就是妈妈我回来了，我带着女朋友回来了。 就帮我们又他又帮我们延伸了一个话题，现场直播间就你一个女孩，你此时此刻这个话的意思是 带我走。 嗨 可以走了， 想吃什么还、对好像比如说上次小泉来这个生命之花有他的风格，包括其实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们怎么去平衡你们在专辑当中的这个各自想法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做音乐其实真的很多年了，四位成员每个人我觉得都有能力去帮一个人去完成一首歌当制作人、当四个制作人凑到一起的时候吧，听谁的这还真是一个大问题。 对 主要是靠蔡丁壳是吗？ 对，后来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蔡丁壳 是吧？不是品酒量是吧？ 品酒量我老输啊，这是。 现在觉得说 还行 现在果味VC是属于老派乐队吗？ 算是老派吧，因为可能比如说我们习惯是凑完一张专辑再发，然后或者是要把歌要拍成 MV， 然后这些可能都是老派的想法。 对，你们差不多把同重量级全都熬走了。 还真是， 再熬一熬， 再熬一熬就差不多了。包括像小川来的时候也会带入他很强烈的风格、带到这张专辑， 因为吉他手是那个乐队的颜色嘛， 对， 就是你就看一幅画最重要的，你把歌打了以后还有颜色在上面，他就是我们的颜色。现在 对，虽然颜色不怎么说话， 颜色不说话，但是他会弹琴。 来，我们互动一下啊，你接下来又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然后呢唱一首这个 VC 的就是一首歌啊，然后呢至于是新歌老歌我们先不透露了，然后那个让大家来猜歌名。 对，好，首先要先准备好手机，关注我们的平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猜歌环节。 对，你可以发送这首歌的歌名、加上我们要看谁是你们的死忠粉。 是， 那你这难了，又没法假唱了又。 对，我这次没法假唱了， 这次没法假唱了，刚才那假唱怎么办？ 我只能跟着拍手啊。那我们就准备唱这首歌， 就唱副歌一段吧，然后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OK， 然后加手机号啊，方便我们挑选。 你挽留 就有人猜出来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这歌是叫耶耶耶吗？ 耶、 这歌叫耶耶耶。 因为这首歌其实一起副歌部分的时候，其实很多你们的粉丝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经常在现场会开这么一个玩笑，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应该算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 特别早。 然后呢，就是我现场如果是要是那个女同学来看我们演出的话，要是老歌迷的话，她可能会抱着孩子来看。然后要是那个男歌迷，当时听着这首歌的长大的男歌迷，可能现在在考虑脱发的问题。 这有年头了。 嗯，这有年头了。 你这首刚刚我们还说嘛，真是很多人听你们的歌，真是从男孩听成了 男人。 哎，已经不能这么说了啊， 爸爸。 因为我们巡演了这一圈，印象最深的是，就是台下的年龄层次分布特别广。 嗯， 有那个比如听着新专辑过来的，可能00后、95后，然后小孩跟那撞啊什么的，那个打扮的特别奇怪。然后有那种那个妈妈粉，真的就是带着小女儿来看的两个人那个风景，一看就特别有意思。然后也有那个拿着佛珠的那种，那个 就是串手串儿， 对对，一边在第一排看着我，然后拿着佛珠，然后一秃着头看着我， 哎呦呦， 但是眼中有一种那种就泪花的， 对，眼中又是慈悲的光芒。 但他那范儿看着我也不敢唱，你知道吗？生怕唱错一歌词。 你对让人怎么唱造不完的青春？ 对，反正唱点老歌，他们就是挺感动的，因为确实我们年头还挺长的吧？ 对，确实是这样。 从18几几年到现在也有100多年的历史， 确实是出土文物级别。 果维 C 那个百年。 今年73还是84啊？ 还得大点。哎呦，你说这俩数字， 到饭点了，喝点粥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听了这一场就是你们的精彩相声似的。 嗯、 我坐在旁边完全可以不用说话。那如果说就果儿维 C 现在的一些创作风格和一些现在刚刚怎么说横空出世的一些摇滚乐队有哪些区别？ 我觉得可能、 这个问题还挺好。 果儿维 C 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加珍贵一些。 嗯， 因为比如说新乐队吧，可能哥几个。今儿这俩人凑乐队，然后玩不了，他们就可以解散，然后再去组别的乐队 什么的。 然后可能这两人有离婚了，然后干个别的乐队。但是我VC，我和老杨真是20多年的朋友吧，然后 我们想当成老字号，百年老店这种。 听出来了，是这个意思。 到了现在，可能这个名字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个信仰了。 对对，就我喜欢后面最后这个信仰，就是一个招牌。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的乐队来说，我刚才说熬嘛，我说熬年头，咱们熬的真的到60多的时候，试试看是不是可以变成，是不是中国的？ 滚石吗？ 这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啊。 就像前两年，就是能看到很多国外的一些摇滚乐队，他们都在走这个电子风格，会不会对你们有很大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好，哎，有人说话了，岳、不是岳不群，杨林说，杨林说， 杨林， 我觉得那个 鼓手说， 你说的那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那是一个潮流， 是、 但是我们不太爱追随那个潮流， 哎，是，对，也是，我们坚持自己想做的东西，对， 就是本真， 因为哪怕说 我们可能会把音乐再往前做 啊， 比70年代、80年代 复古的一些东西， 或者做到60年代，我们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宁愿去做 disco 也不会， 对， 也不能说太死。反正我们现在是不想 去说， 将来再说将来的事儿， 将来再说吧。我们这张专辑连那个电子音色全都没有，只是用吉的贝斯鼓表现的， 就是返璞归真了。 就所以最初的理念就是想做那种刚玩乐队的时候那种感觉嘛。 对，其实也确实不用为了去迎合，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啊。 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明天的演出当中会除了你们的声音，还会有别人吗？ 哦，明天还真有一位朋友， 有一个嘉宾 啊，因为王凡瑞是我们最好的哥们儿吧，北京，然后他。有好多歌都特出名，鼓楼先生什么的，然后他明天在现场也会唱两首歌的。 行，那说到他了，我们就听20秒他的歌。 好，真的20秒， 真够一下。 前奏放完，咱们 在那听着呢，那边 听个前奏。好，好了，听一下这首歌，王凡瑞的歌《鼓楼先生》，同样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音乐人啊。 孩子在我眼前跳，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有个我在像我一样。飞机这次它飞得很远，就像时间它飞了很远。姑娘们希望她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别走了。我还在这个城市里，像往常一样看着鼓楼大街。我想问鼓楼先生，你能看到我吗？孩子在我眼前跳着，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我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啊？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嗯，好，谢谢王峰瑞，谢谢老张，谢谢啊。谢谢你们，就是刚才带来的这一段表演。 这个广告这位男优的事还真有点像， 是吧？ 啊，真是 啊，对对 对, 对， 以为是他播的， 这样特亲切。 加音效什么的啊，好吧，那个明天也可以在现场听到他的一个表演。 对对对对， 嗯，那明天就是会有一些老歌的出现吗？ 嗯，老歌， 就比如说你们以前的一些专辑当 中，那肯定会有，因为我们出了过4张嘛。如果专场只唱新歌呢，歌迷会朝你扔鸡蛋。 那会有一些老歌的重新编排之类的。 因为我们老歌都稍微的。 都会有新的编排。 对，听觉上 CD 是一种，我们现场是一种。 对， 现场大家就可以一块蹦迪的那种。 嗯， 明天就是去蹦野迪。 哎，这个词儿，哎， 朋克迪。 对，据说好多音乐节都蹦野迪，大家啊，蹦野迪。那是，所以应该是很热情的一个现场。但这首歌会改成什么样，我还真是特别，因为没有去听过你们这首歌的现场。 哪首？ 接下来要唱的这首。 什么鼓楼先生吗？ 哎，我们来现场送上这首歌啊。 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 对，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 来嘞。 Honey 或 Baby 该怎么叫你，尴尬的空气在帮我们淡忘自己，至少安静是最好的表情。 Honey 或 Baby 该怎么叫你，昨天的风景曾让你模糊过眼睛，说这世界已让你恐惧。我带着你去看海，离开身后的城。如果我们相爱了就不再回来，明知我们会分开，却在互相温暖，假装它熄灭在最美的一瞬间。我们都是悲伤的过客，迷失在彼此的落。我带着你去看海，离开身后的城。我们相爱了就不再回来，明知我们会分开，却在互相温暖，假装它熄灭在最美的一瞬间。分开，却在互相温暖，把它埋藏在约好忘记的地方。 哎，那个刚才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接朋友，麻烦一下微信转账一下，把票钱买下来。 就是往那琴盒里扔点钢镚儿，钢镚儿算，扔点纸片行不行？ 提前听了，这个应该明天也会唱。 对，明天肯定会唱，这些经典的老歌都会唱。 嗯，有人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有一种找到男朋友恋爱的滋味。 哎，这个评价 啊， 这首歌确实，我写那首 歌有功效性。 就那副歌那一句词儿，我真的在家写了得有一个多礼拜。 这歌得多纠结啊！ 就是我带着你去看海，离开身后的城。 嗯、 如果我们相爱了，就不再回来。 有种 私奔的感觉啊、 嗯！ 对啊，反正我就总觉得一首歌，可能它呢会被很多无数的人听出他们自己无数的故事来，或者无数的感觉来。 你听到什么故事了？ 哎，我想想看、啊， 你还是想回家吃面条是吧？ 我就说皮皮虾，我们走，都去看海了，真是。今天 谢谢大家发来的微信，很多人就是包括有大师哥说，谁说听列车的粉丝就抱娃呀，有不忿的啊， 还有抱孙子吗？应该 我们会选一些喜欢果维 C 的朋友，然后呢就是明天啊周末大家一起去这个蹦蹦野迪，好吧？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已经单曲循环了一整天你们的歌了。 这都是托儿，我来之前雇了好多托儿在那， 真的是 没少花钱。 你知道这多不容易干点事儿， 这得唱多少次，扔多少钢镚儿这换来的啊？还有什么话想跟明天要去看你们演出的，包括新专辑、听你们新专辑的这些朋友们说的吗？ 明天晚上八点。 呵，你太硬了， 太硬了， 旁边有三层， 哎，不见不散吗？ 哎，我说一下啊，这是没拦住啊，没拦住，不是我说的啊。 明儿我过生日，大家不要带蛋糕 啊。对啊，明天还真是杨林过生日。 你这日子好啊，五幺八。 对， 是你说的好，用红光糖果嘛，对不对？知道，没问题。 对，咱俩还等会儿挺有缘，握个手。 你啊， 我今天生日。 哎，这算什么有缘？ 那你比他大呀，叫姐赶紧。 姐弟，你们那个现场也会有很多那个，就是像今天这种 talk show， 就是大家一块儿聊闲篇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是吧？ 因为唱歌唱不动了就得说话了。 就 可能唱整场就唱两首歌， 唱两首歌，说 开始一首，然后最后一首，然后。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让一句话也没有说的人，好歹得说两句。你们哥俩说两句吧，好吗？小乔，你重点推荐一首明天你最喜欢的歌。 我觉得还是第一次。白老师，我们相见的那首歌吧，《生命之花》 啊，对对，真的是啊。刚才我们其实听了一小段，明天现场，这也是大家好好听一听的。啊，川儿， 好酷，真的是从头到尾就一直都没有说话。 好歹你也说一下今晚上 说 点今晚上吃什么都行。 小川就是这样，小川 最近练笛子呢。 对啊， 独自笛奏， 哎，好， 独自笛子， 好曲目。 要其实要听得有点晕的朋友，可以去我们微博一看，就全有了。然后明天的信息啊什么的， 对， 果儿 VC 的微博里 搜微博啊。OK， 好。最后的这首歌，这个名字就叫做《 哪怕只剩一秒》。 对啊，明儿得多演几秒钟啊。 哦，就到点了，快回家吃饭了。 是。好了，谢谢果儿 VC， 谢谢。 下次再见啊，明天见。那谢谢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拜拜。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本周四到周天，别跟家猫着了，来北京市百货大楼可劲儿造，服装服饰6折起，刷中行工行卡满千送百，周六会员满1000再加赠100，黄金每克减50，阿迪达斯限时全部5折，耐克专场6折，周六日更有100个 MK 包满额冲，来这儿您可贼着了，激活！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